第七行。 Ra, rave, rame, ra, raa, raïm, raot, rach, berach, sara. 第八行。 Ré, réga, régel, régem, réchem, ri, rima, rimon, rina, ribo. 第九行。 Ro, rov, ron, ronu, rou, rum, ruma, re, renana, renanime.